上句点。遗憾我们走那么远，却就此搁浅。心里面好想和你再爱一遍。写首情歌，唱着心痛，送给自己。他的名字叫做你，是多么狠心。就算一起不容易，我也从没伤过你。为何你要欺骗我的真心？写首情歌，唱着心痛，送给回忆。他思念的还是那份可贵真情，是否只能刻着自己，没让你满意？从没伤过你，为何你要欺骗我的真心？